第135集。白沧海原本有一双眼睛，机警敏锐，能够看出世间的污秽之物，现在没了。那双好看爱笑的眼睛空荡荡的，只留下了两个填也填不上的窟窿。白无山发出了小兽一般的呜咽声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白沧海笑着用手摸索着去擦，连声安慰道： 不怕，哥不疼，别害怕，不哭啊。怎么能不疼呢？爸妈死了，我们被人扔石头，你说不疼？上了山被熊抓了，你说不疼？现在你还说不疼？你要骗我到什么时候？ 白沧海搂住了白无山，语气温柔而坚定： 哥什么时候骗过你？你看，哥说永远跟你在一起，这不就来找你了吗？真不疼，是我自己动的手，我自己下手，还能没准吗？ 我这才知道，原来白无山潜意识里的场景是真的存在的。他们原本并不叫苍山乌海，只叫做白一白二。出生在偏僻落后且愚昧的乡村，背靠着大山，面对着汹涌的河流。在那里，在他们的记忆之中，小的时候甚至是没有电灯的。他们有自己的神，有自己的信仰，也有自己愚昧的不能被教化的思想。这个小山村把双生子视为不祥，大抵是因为双生子会加速母体的衰亡，所以才被视为不祥。尤其是白沧海跟别的孩子还不一样，白沧海有阴阳眼，带着一些记忆来到人间，尽管现在已经记不清了，但却能知道自己生下来的时候不哭也不叫，冷静地看着来接生的产婆，就那样死死地盯着人家，盯到人家冷汗直流。直到白无山出生，嘹亮地哭出声来，他这才像是刚想起来似的跟着一起哭了。这一对双胞胎刚出生就带走了母亲的性命，坐实了不祥的传言。等到两个孩子长到了6岁，父亲因为夏日里喝酒一头栽进了那条汹涌的河流，就连尸体都没有捞上来。全村人驱赶着这两个年幼的孩子，霸占了他们的房屋和家里剩余的粮食。6岁的白沧海用自己的后背挡下了恶意的石头。两个人在山上找到了废弃已久的护林员的小屋，欢天喜地地住了进去。这小屋老旧但结实，这里面的东西落满了灰，却摆放得整整齐齐。收拾了一下，无家可归的兄弟二人就那样住了进去。他们在这个小屋里度过了一段相当自由无拘无束的日子，靠山吃山，野菜猎物全部都靠上天赏赐。秋天的时候，白沧海会出门去捉好多好多的鱼，挂起来晾成咸鱼干，留着冬天的时候吃。可是年幼的他们并不知道，鱼是会引来熊的。第一年的秋末，准备冬眠的熊找到了这座小屋，试着偷一些鱼来吃。7岁的白沧海早就领悟到了全天下所有动物的弱点，眼睛。在那天，白沧海几乎被拍成了血人，终于赶跑了这头巨兽。第二年，一个前来写生的老师发现了这两个孩子，他出于怜悯带走了他们，他收养了他们，给他们改了名字，把他们培养成优秀的人民警察。毕业之后，他们分别进了70科还有公安局。在工作之后的第3年，这位老师因病去世，两兄弟自此再度只剩彼此，相依为命。我在异世界听完了这个故事，一时之间内心悲痛交加，无话可说。白沧海亲吻着他的额头说道： 那么多事我们都过来了，6岁那年不会死，7岁那年不会，现在更不会了。 白无山不说话，只靠在他的胸前默默地流泪。 他像是要在这异世界把眼泪流干一般。你在进来的时候看见巫仙禅了吗？我等他们情绪平复了一些问道。 猫大人，他不是化成了你的吊坠跟你一起进来的吗？ 我摸着那冰凉的吊坠，心都凉了半截。只怕是他被封印在这里面，法术无法施展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奔跑，放血救人却无能为力。杀人诛心不过如此。我摘下那枚吊坠，轻轻地闻了闻。白巫山擦了擦眼睛。 林先生，你不如为猫大人一些血试试呢？ 他这个建议倒是让我觉得可行。于是我解开了用衣服做成的绷带，把那枚吊坠放在了我的手心，强忍着疼痛握住了它。黑猫吊坠团成了一个球的样子，边缘十分圆滑，握在手中也并不硌手。我用力把它握了起来，握进了我的伤口之中，融入了我的骨血里。那吊坠动了动，迅速变得滚烫灼热，自己跳了跳，挣脱了我的手心，摔在了地上。它摔在地上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咔嗒声，从中间裂开了，而后发出了一声巨大的声响，那吊坠就这样直接炸开了。浓烟过后，巫贤禅从烟雾之中出现了，他眼中含泪，快步向着我走了过来，一把把我抱在怀里。我没有说什么，他却已经先哭了，绿眼睛里眼泪一串一串的往下掉，就像是在春天承受不住春雨的绿叶子。 老婆，老婆。 他连连亲吻我的额头，反复确认着我的存在。 我来晚了，是我来晚了，你早些摘了吊坠就好了，是我大意了，没有算到还有这种情况，对不起。 我用自己完好的那只手抹去他的眼泪。没事儿，别哭了啊，我还怕你走丢了呢。没丢就好，至少我们都在这儿呢，对不对？他不说话，抱着我一个劲儿的蹭。 日子久了，那些人怕是已经没了。临来之前我确认了米饭的热度，只有巫山的还是热乎的，剩下的都已经凉透了。 确实，一开始还有很多人跟我一起反抗，后来就只剩我自己了。 那我们的任务就变得简单了，只需要把你们带出去就好，洒洒水小问题了。 这说的简单，那出口在哪儿呢？我们也找不到啊，甚至连来的时候的门都找不到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巫贤禅来了，我感觉到非常的轻松，疲惫感袭来，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，向着巫贤禅倒了过去，哈欠连天地说道：“ 先睡一觉，醒了以后再说吧。”“睡吧，醒了就什么都好了。” 我闭上了眼睛，立刻就睡着了。可能是太累了，连梦也懒得做。迷迷糊糊之间，我感觉到有人在帮我擦口水。我吧唧吧唧嘴，毫不在乎自己的形象。这都啥时候了，只要不流血，你管我流的是泪水还是口水呢？就这样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月亮升了起来。这代表着白天到了，我们就要进行新一轮的逃亡了。我从巫贤禅的怀中站起，感觉精神好了不少。他懒洋洋地跟我打招呼：“ 老婆早。” 我捧着他的脸左右看了看：“啊，我怎么感觉你今天有点白？难道这里光线这么好啊？”“ 嘿嘿，当然了，再加上我天生丽质。” 我翻了个白眼，又开始全身心地依赖起巫贤禅来。 老公，你说我们怎么办？怎么出去啊？ 巫贤禅眨了眨眼睛，随手从地上拿起了一片昨天白巫山净化后爆破的碎片，露出了一个狰狞的微笑来。 哼，老公今天教你一个36计中最好用的一计，将计就计。 于是，今天的我们又加入了昨天死命逃离的队伍。